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6集，他转身跟上，身后那因冬日干涸的池子愈加凄冷，壁边有程善亲手题字《永城池》，是竹寒被捡回寺庙的那一年，程善特地请工匠修建并亲自养护，每年夏夜千瓣莲悠悠然开了满池，程善与他同赏。岁岁朝朝过去，他愈发长高，而程善也愈见佝偻，直到如今赏花的人不在了，竹寒实在心痛。就在师父圆寂前的上元，他都未能道一句上元安康，更莫谈他近些日子惹怒了师父多少次。后悔吗？不悔的。他当初说一句同阿音自始至终我绝无悔，可只是当独自立在这花池之时，也会想念那个有些执拗严苛的老人，至少他待他时是满腔真情，为师为父。何时能修来个双全法，竹寒在心中凄楚地问。他已经破了那么多戒，现下也不在乎多个贪字。地府里，阿音有些急躁，在阴律司同崔珏僵持。明明我上次看到的不是这样，你当时写的是九十整岁。 生死簿哪里是你能随便看的？准你帮我写，便是因那些无关人的事情你不过脑子。 你说这些作甚？我只问你，程善为何早死十多年？ 我改了。药叉那绿皮鬼也看到了，我如何？ 黑悠悠遍布着烛火照明的阴司，崔珏那一隅吵闹声不断，有过路半差的小鬼忍不住多看几眼，不多时便挤满了一群。幸好有明事理的偷偷跑去找说得上话的人，可眼下另外三位判官都未在，最后被逼的到玉望台请了孟婆。孟婆不似寻常百姓想的那般，而是个头发白透了的温婉女子，模样看着也不过双十年华，手里却拄着拐，老者声音，且她年纪长于四大判官。 阿姨，你又闹事。 是崔珏他。 崔判官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？ 孟婆把拐杖砸在地上，有些呵斥。阎王手里拿着个架子走近，上面拴着只鸟在叽喳叫着，众鬼让路，赶紧去忙各自差事。他悠哉道： 这又是何事啊？ 崔珏把生死簿夹在腋下，又扯支笔，留下一声冷哼走了出去，看样子是同阿音有些置气。阎王了然，戳了戳阿音手臂： 这便是你的不对了，生死簿哪里是可以随便看的，崔判改的对。 架子上的鸟聒噪重复着：改的对，改的对。孟婆拿着拐杖也要指着他数落： 你平日里多花些心思放在差事上，长安郊外的鬼每每荷塘之前都要啰嗦几句，最近更是愈发混账了。 阿音失了那股争执的劲儿，失魂落魄地坐在桌案前的台阶上，捂住了脸，哽咽着说道： 我何尝不懂， 道理他都懂的， 可他怎么能现在死啊？ 周围静了下来，只有他悻悻地道出这一句。孟婆和阎王对视，摇了摇头。程善死了，竹寒心头愈加烦忧，且不知道那顽固的老东西有没有留下什么以死相挟的话，那竹寒便不定要在寺庙里再困多久，明明刚看得到头的日子怎就忽然变成了这般。回到地上长安已经是凌晨，街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，他也不急，缓缓地在城中走动，习惯性地便来到华觉宗，飞上了房梁，灰山如旧，躺下便可见一汪明月。阿音心叹：何时我同竹寒如明月一般多好。 因明月涌皎洁，明月涌相伴。旁边有阴风飘过，他警惕起来。哪条道的鬼，报上名来。那鬼爬上房梁，上半人身，下半燕尾，诡异至极，提着空灵的嗓音说道： 阿英姑娘，在下拘魂鬼。 是个男生。阿英搭眼看了看，嗤笑出声：少同我套近乎，你像是人但不是人，差得远了。拘魂鬼晃着离他更近些： 阿英姑娘有烦心事？ 与你无关。 与华觉宗的弟子有关，啊不，是清觉宗的，已经回去了。 阿音凌厉目光看过去，冷声开口：你看到了？ 不止看到，还有那人留的话。 他听到了纸张被风吹动的声音，看了过去，模糊之间可见上面有墨色字迹。 给我。 拘魂鬼为谢必安同范无咎醉眼，他们喜欢同鬼差抢生意，为谋求个一官半职，但因为鬼命太过短暂，灵力低微，且玩心较重，没个正经，阎王爷始终不愿意收，长此以往便形成了这个族类。 阿英姑娘，同人有什么情爱可言？我拘魂鬼一族有不少仰慕姑娘的好男儿，你便选上十个成婚，那也是。 他骤然叫了声，应阿音一束法力打了过去。 你竟对我动手！ 我让你把那张纸还给我。 拘魂鬼显然是拒绝，把纸藏起来，踩在房顶砖瓦上哒哒作响，边跑边等。 凡人短命鬼，凡人短命鬼！ 阿音冷着脸追了上去。 闭嘴！ 短命鬼，清觉宗出来的短命鬼。 他嫌自己人身不够灵敏，化成烟继续追。那拘魂鬼跑得也快，一路到了城门外，阿音瞬间化鹤，伸出细长的脖梗，鸟猿咬住了他上半身人形的手臂，瞬间出了血，再一甩脖子，把人扔在了一棵树墩子旁。拘魂鬼闷哼了声，见着面前的鹤眼神凶煞，盯得他有些发怵。 阴谋罗鬼，你这般狠辣，瞎子才会喜欢你。 把信给我。 那凡人也是可怜呢，被你这么个怪物盯上。 灰鹤咬上他的脖梗，一点点地收紧了圆。拘魂鬼只觉得愈加难以呼吸，伸手施法，是一团红焰打在阿音翅膀，有些烧焦的味道。城门外巨声鹤唳，两相缠打起来。阿音俨然把心头怨气借机发泄，下手狠辣，招招用满城的灵力也损耗极多。恍惚之间不由得想起，平日里都是药叉在，会提醒他定时吸阴气进补，可他好像有段日子未进食了，而药叉回家避世也将近一月。又一束火烧在翅膀上，拉回他的神智。那拘魂鬼嚣张嘲讽道： 五百多年的阴魔罗不过如此，众鬼实在是夸大其词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